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again.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222. Remember, we started from the first lesson. And in the first lesson, you can tell the contents actually is quite easy, 非常非常简单 And nowadays, 现在呢 we are already on this lesson, lesson 222. You can tell the article is getting much more difficult. 所以呢已经变得是难很多了。但是呢也就是 step by step, 如果你能跟上来是最好。跟不上来就在原地的多不断的这样苦练。将来跟到这样的地步、哦、会不得了。英文会自己会呢就开始原来是爬要带着我慢慢牵着你的手。到这个时候呢将来就学完之后你自己可以走。你也可以学得非常的标准的英文。Alright,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标题叫做 Goose Liver, 鹅肝。好这个 Goose,啊、就是鹅那么如果呢就是 wild goose 就是野雁在天上飞的那个雁 啊不是燕子啊好这个复数呢叫 geese G-E-E-S-E 这个 goose 有个很棒这个 goose 有个故事哦 goose 有个故事你看蛮有意思的这个 goose 如果加个 E-G-G 叫 goose egg来我要考导播一下 Goose 是鹅 EGG 是什么东西蛋对不对那 Goose Egg 呢是什么东西什么蛋 鸡蛋 那鹅蛋鹅蛋那这鹅蛋对不对啊 Goose Egg 它可是它的真正翻译要翻成零分叫大鸭蛋所以它在数学考试考个零分 He got a goose egg on那记住在考试卷上是要用 on the test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 so he got a goose egg on the test 我们可以这样子 well we'll find out about you know what goose liver is in this lesson 好现在我们就可以看来这边的文章一开头他用了的法语 foie gras is fattened goose liverBut sometimes the fattened livers of chickens or ducks are also used. It is produced by force-feeding the birds so that they develop an abnormally fatty organ. After the force-feeding process, the weight of the livers ranges from 1 kilogram to 1.5 kilograms.This popular delicacy is often one of the most expensive items on menus at French restaurants. It is usually served as a cold appetizer or served warm to accompany steak, chicken, or seafood. Some people really enjoy the fattened liver's distinct flavor and its silky texture.This is why some restaurants at fancy hotels charge up to nearly $100 per order. Although some people find foie gras mouthwatering, the process of culturing it has angered many animal activists because they find it inhumane. For 28 days,Farmers stuffed grain down the necks of geese to the extent that the birds' stomachs become bloated between 10 to 12 times their normal sizes. About 10% of the birds do not make it to the slaughterhouse because their stomachs burst before they are ready. Think twice about eating this gourmet food. 好，这里都有几个法语啊，法文。好，一开头讲 foie gras 啊 ，foie gras， 那不要念成 foie gras 啊，它这是固定的，它就是念成的啊 ，foie gras 啊 ，foie gras。这个鹅肝是什么东西呢？啊，怕你不懂，所以用英文解释 ：is fattened， 被蒸胖的。Fatten 使发胖，这边用过去分词，啊，加了 ed 就是被蒸胖的，就是灌了这个很多很多东西下去，把使它变胖的。那么这种呢，所谓鹅肝 goose liver。好，那么这个 fatten 我要稍微说一下 ，fat 还有 fatty 这三个字啊，用起来是不太一样。首先说 fat， f a t。Fat 就指的是脂肪当名词，当形容词的时候叫肥胖的。That man standing over there talking to Peter is very fat. 站在那边跟彼得说话的那个男子好胖哦。记住，说这句话就非常不礼貌。所以在外国人他们讲话的时候呢 ，Well, that man is very big. 那个人块头好大哦。用 big 而不用 fat。所以 fat 通常是一种侮辱的意思。好，记住它当形容词的时候，那么这个 fat 当名词代表脂肪，但如果加 fatty 的时候呢，那 fatty 的时候就油脂过多的，好叫 fatty。 那么这个叫 fatty liver， 大家都知道叫脂肪肝，好，那就用 fatty liver， 油脂很多的这种脂肪，就是脂肪很多的啊，这种脂肪肝叫 fatty liver， 这个呢是严重的话甚至会致命的，所以人是不能太胖。那这个 fatten 它是动词 fatten， 使增胖，使发胖，所以呢如果我们把它当形容词的时候 fatten 加 ing 或加 ed， fattening 就是容易发胖的。Do not eat rice. 不要吃饭。Do not eat too much rice. 不要吃太多的饭。Because it is fattening. 因为米饭很容易让人胖。我们就可以这样说。Do not eat too much meat. 不要吃太多的肉。Because it is fattening. 好， fatten 加了 ed 呢是被蒸胖的，就像我们这个这样用法，被灌胖的，那么这个所谓的鹅肝。But sometimes the fattened livers of chickens or ducks are also used. 不过有时候呢，像鸡肝，被灌胖的鸡肝啦，或者是鸭肝呢，也一样的被使用。It is produced by force feeding the birds so that they develop an abnormally fatty organ. 他说他是这样被制造的，这个 it 就是 foie gras。 foie gras 是怎么样被制造呢？ By force feeding 强制喂食 the birds 这些家禽，你不要翻成鸟类，这边指的是家禽。 So that 这样的话 they may 那个助动词 will 或者 may 它省掉了，那么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呢产生出一个非常呢不正常的 fatty 油脂很多的啊这种 organ 这个器官。After the force feeding process, 经过强制喂食的过程之后呢， the weight of the livers ranges from 1 kilogram to 1.5 kilograms. 好，这个重量 of the livers,就这些肝的这种重量呢，从什么到什么都有 ranges from A to B. Range 本来是名词代表范围，当动词从什么到什么都包括在内，从1公斤到1.5公斤它都包含在内。 This popular delicacy, 这个很受欢迎的美味叫 delicacy。 好，那么这个美味呢就是佳肴 is often one of the most expensive items on menus at French restaurants。那么都成为呢就是这些菜单各个菜单 menus 这边用了复数，在哪儿的菜单呢？在法国餐厅的菜单，最贵的就是项目之一啊 items 这边指的是食物了，那边用项目啊，各种不同的菜，这 items 在那边其实就等于 dishes， one of the most expensive dishes on menus at French restaurantsIt is usually served as a cold appetizer. 一般来说呢，鸭肝呢，这鹅肝都被用来当做冷盘式的开胃菜 appetizer, or served warm, 或是被料理。本来这个 served 代表服务啊，那么这个服这边是料理。They serve food very fast at that restaurant. 那家餐厅菜做得很快。They serve food very fast at that restaurant. 店家哟，服务员过来哟，我要点什么东西啊？阳春面一碗，快点啊！没问题，一去三秒钟，啪过来了啊！这个你看，我们的服务快不快？原来早就已经做好了，这样子哈，好。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They serve food very slowly at that restaurant. 那个餐厅菜上的好慢，那你就可以自己呢这样变化这样。好，接着往下看。好，然后他们在料理的时候呢，就是温温的啊，它是有温热的这种感受。那么成为热食 ，to accompany 陪伴着什么一起这样吃，配着 steak。就是牛排 chicken 鸡肉，这边不加 s， 如果加了 s， 这活生生的鸡就放上面了。or seafood， 或者是海鲜搭配的吃。Some people you really enjoy the fat and liver's distinct flavor and its silky texture。有些人真的是很享受，很喜欢这种呢肥种的这种肥肝呢的这种特殊的 distinct flavor。风味 and it's silky 就是丝滑般的，好，那么这个所谓的就是很丝滑般的或者丝质般的那种口感 texture。 This is why some restaurants at fancy hotels，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高档的叫 fancy， 就是很绚丽的高档的很昂贵的这些酒店呢，那么一些呢这些什么呢这些这个餐厅呢它就会有什么东西呢这里面呢有这些所谓呢这鹅肝这些呢餐厅怎么样呢 charge 就是收费啊 up to 就多达 nearly $100 per order， 这每一份几乎到达1000美元，每订一份叫 per order， 就是会高达呢收费呢是100美元呐、啊，哦，这可贵了。Although some people find foie gras mouth-watering, the process of culturing it has angered many animal activists because they find it inhumane. 虽然有些人发现呢，鹅肝呢 ，find something 后头放形容词做补足语。Mouth-watering 这边就是分词复合字当形容词用，就是让人流口水。我们说我一看到那个女孩子嘴巴就直流口水，英文怎么说呢？就是 I started to drool D-R-O-O-L when I saw that girl, beautiful girl passing by。 她经过的时候哇嘴巴流口水，或是 My mouth watered，我的嘴巴长水了。My mouth watered when I saw that girl passing by。你就可以这样造句。好了，就会让人流口水。The process of culturing it， 虽然是如此呢，可是这个过程 of culturing. Culture 本来是文化，当名词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is time-honored. 中华文化历史久远 Time, T-I-M-E, 加个小杠杠，再加一个 honored, H-O-N-O-R-E-D, 表示被时间尊敬啊，就是历史悠久啊，好多年，几千年的这种历史。好了，我们可以看得到了，在这儿呢就清楚了。那么这个 culture 在这边是当动词用，也就是培育啊，也就是培育，培育这种的鹅肝呢，好，就是这种 过程 has angered, 就使这些人生气。它的形容词是 angry。Anger 是它的动词，使得许多呢 animal activists 就是动物保护人士啊 ，activists 就是积极分子，动物积极分子就是动物保护人士，激起他们的愤怒 ，because they find it inhumane， 因为他们发现这一点呢，他们认为这个做法就是 enculturing it 这件事情是 inhumane。Humane 是有人道的 ，inhumane 是不人道的。For 28 days， 在28天中，那怎么样呢 ？Farmers stuffed grain down the necks of geese， 就是农夫们呢，就是灌食 ，stuff 是塞的意思，啊，塞的谷物 grain， 就一直沿着什么呢？这个脖子这个地方 ，the necks of geese， 那个这边用了复数。鹅的这些脖子里面一直塞东西下去 ，to the extent 就等于 to the degree 到达这种程度，什么程度呢 ？That the birds' stomachs become bloated， 那到达这个所谓那这个这些家禽呢，也就是鹅啊的胃部啊变得肿大了，啊 ，bloated 就是肿大的，啊 ，he looks bloated， 全身肿肿的，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词。Between 10 to 12 times their normal sizes. 这个胃胀到呢是变成10到12倍的他们的正常的大小。变成10到12倍。我那胃变得大大的这样子。About 10% of the birds do not make it to the slaughterhouse. 大概有10%的这些鹅呢没办法赶到啊这个屠宰场。为什么呢 ？Because their stomachs burst， 这个 burst 就是爆炸的意思，原是过去式、过去分词都是 burst， 因为他们的胃就炸掉了 ，before they are ready， 还来不及准备要被宰杀之前，胃就已经爆掉了，所以后头他就用了个命令句 ，we should 或者 you should。啊，省得掉了，主语跟助动词 should 省得掉。Think twice 要三思，有关什么事情要三思 ？About eating this gourmet food， 就是吃这个老饕他们才吃的这种美食。Gourmet 也是法语，就是老饕，老饕的美食，在吃之前三思呀，这样子。好，了解之后，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呢语法的重点了。本课出现了 fatten, fatty 等单字都是源自于 fat, 所以我们再说一遍 fat 当名词代表脂肪，当形容词肥胖的 I'm fatter and fatter, 或是 I'm getting fatter and fatter, 我变得越来越胖 I think I should go on a diet as of now, as of 就等于 from 的意思 from now 的时候要加个 on, from now on,但 as of now 就不要加个 on。从现在开始起，我已经要解释了。Who is that fat guy chatting with Mary？ 哎，正在跟玛丽谈话那个大胖子是谁啊？不礼貌，所以一般都是用 big 这个字，所以我们说得很清楚。注意 ，fat 也可以表示跟机会搭档使用，修饰这个机会，这是反讽的意思，本来是肥胖的意思。肥胖的机会其实这边是渺茫的机会门都没有好我们来看一下 AB 对话 Can I borrow the brand new car you just bought yesterday? 哎我能不能借一下呢你昨天买的那部新车刚买的那部新车 我想运些猪呢到乡下去，好，那让他们坐后座可不可以啊？然后对方就讲 Fat chance， 门都没有， No way， impossible。 When pigs fly， 只有当猪会飞的时候，飞上天的时候，就等于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不，否则不可能借车给你的，还要运猪。好，第二个 B， fatty， 脂肪多的。 Don't eat that pork， it's too fatty， 不要吃那些猪肉，它油脂太多了。或者你也可以讲 Don't eat that pork， it's fattening， 是令人发胖的，会令人发胖。好， fatten 加一个 ing 就 fattening，念快的时候 fattening， 念慢叫 fattening， 所以念慢这个动词 fatten， 念快的时候 fatten， 你看到没有，它的在这个音标里头，也就是 n 下面打了一点，就是意思说前面有个省得掉 fatten， fatten， schwa 那个的音省得掉了。好了，那么就其实念快就用鼻音出来 fatten。好，我们来看一下 it takes about half a year to fatten 或是 fatten up a pig， 要把猪养肥需要半年的光景。我们再来看 Arctic animals such as polar bears need to fatten up for the winter， 其实在北极区像北极熊这样的动物呢，必须要增胖才能够过冬，它可以当不及物动词。 fattened 被养胖的被灌肥的是本课第一段呢，第一句就使用了过去分词 flatten 啊，这 fatten 啊，这样子哈。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这样说 ：foie gras is fattened goose liver， fatten 这样用法。那么接下来再来看下面 fattening 呢，就是呢令人发胖的，就是使人发福的。I eat lean meat only because fat meat。is fattening， 我只吃瘦肉，为什么？就是因为肥肉会使人发胖。I eat lean meat only because fat meat is fattening。 好，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6点到6点半，重播的时间是10点到10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 七七四和 FM 92.3。Come on out now. It's the only way you can think I know how. Is that all you're gonna let me say? I'd like to see you, but don't you miss it. Not again today. Now I wish thatBelieve me when I need to. You should be weary. I would if I were you. Can I come along? I can't take the strain. Now what else is wrong? Sure, I'll take the blame. I'd like to see you in the morning, in the evening, but you need a warning. I'd like to see you.A light again today. Now I wish that you believe me when I need to. You should be weary. I would if I were you. Can I come along? I can't take the strain. Now what else is wrong? Sure, I'll take.You got things